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每日。 今日2022年4月25号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这个礼拜咧，社会大事、宅界大事都颇为多嘅，好红白都有啦。首先讲咗白事先， 四四为大啦，又系。 川生米屙，我有几个人仲记得呢、这个，因为其实咧。好多人应该咁讲咧，喺嗰啲咧未敢睇成人漫画，即系未知道所谓真正成人漫画之前咧，川生美可以画家咧，好多人当佢成人漫画家嚟睇嘅。其实青年漫画家嚟，佢系 啊呢、這个我好细个，真系好细个嗰阵时系见过有嗰啲专门放咸漫啊，嗰啲西啊，系会放埋佢嗰啲上去啊，然后就细个唔识事啦，后屘又知道呢类嘢咧。系，其实系最多系无 mark 嘅程度嚟嘅啫，其实都唔到添啊。其实某啲无 mark 嘅用仲激过佢啦。 即系所以我叫青年志咯，即系可以睇啲青年啊或者成人成嗱，最所谓成人即系讲紧有啲大人睇嘅杂志里面嗰类漫画咯， 系货大人的， 系啊，大人系啦，大人 即系因为青年志其实就系货大人睇啊嘛， 啲大人睇啲漫画杂志啊、八卦杂志嗰类级数嘅。咁又今69岁啦，咁其实佢算有名㗎啦，即係基本上你有留意喺日本漫画，你都会听过呢位漫画家个名同埋佢啲嘢。 其实听名我就冇印象，但係睇返啲封面我就好似见过喎咁囉。 係啦，因为即係当年呢，即係仲唔敢真係睇黄轩黄柏嗰啲漫画年代呢，佢漫画其实救咗唔少人。我按食啦，咁呢就一个就係、是。 都系成人漫画家，不过就两栖类的。咁佢就好后生嘅，冇讲到明系几多岁，但系我印象中佢系非常之后生嘅。 奈月 Coco 系，佢系胃癌并发肺病，佢咁样写，咁我个人嘅理解就应该系 cancer 加个身体好差，然后因为 cancer 触发嘅感染嗰度咯。 唔系，系个 cancer 去到后最末期嗰阵时咧，你抵抗力会好弱啊，好小事就可以收你皮。老豆老母都系 cancer 之后肺炎死嘅，即系佢嘅直接死因系肺炎，但系系 cancer 死嘅，即系喺有种情况嘅，系好多cancer 嘅病人其实系咁样走嘅，但系佢系好后生死嘅。我印象中佢系好后生，之前唔知做个访问定乜嘢，系有透露过佢系一个年轻女性嚟嘅，咁。佢画嘅都系萝莉正太啦，都可以叫做有成年向嘅，都有一般向嘅，即系而且仲系专中意画啲女装少年嗰种咧，好罗嘅正太嗰啲啦，我唔知应该点形容佢。咁啊，两位都系咁样啦，咁啊，祝佢哋两个安息啦。咁 好啦，跟住就每周简报啦， 讲完死人讲病啦， 就系而家就基本上 keep 住就每日就40000零钟到啦， 冇人理噶啦，算啦。 咁啊，日本咧就而家就已经即系有啲人就放风就解除室内口罩推奖啦。日本其实冇硬性口罩令噶，你室内咧唔戴口罩咧，基本上唔使罚钱嘅。但 理论上曾经存在噶，佢个咩蔓延感染定紧急状态嗰时有提过嘅，室内要口罩好似系类似咩？ 但而家基本上咧就佢而家就室外你都希望你唔使戴口罩啦，即系叫做咩？唔推奖啦，你可以唔戴都得。 你中意戴就戴，唔中意戴咪就咯。咁就因为喺疫情之前啦，全世界最中意戴口罩嘅国家就系日本。 咁同呢个时候，咁佢之前嗰段时间咧，发奋症咧， 唔止发奋症，佢哋感冒都戴口罩噶嘛。 系啊，所以日本人其实对口罩其实抗拒性最低嘅。咁佢而家都叫你唔戴口罩，其实就系、 是、即系唔会特别地再建议你戴口罩了。你中意你咪戴咯，你需要你咪戴咯。 即系虽然咁讲，即系话讲防疫方面，日本其实都几成功，但系相比起中国人地方嚟讲，佢算好噶。 佢哋系以礼貌方面啦，我患咗感冒啦，唔想传染俾你，即系基于礼貌，唔想麻烦到人，所以我戴口罩就唔好传染俾你。咁无论冇肺又好，感冒都好，佢哋都系咁样睇噶啦，系咁样咯。 系咯，咁讲翻啲消息啦。首先就系水树落来就中个招。 我听台湾嗰边咧就喺度一片哀鸿遍野咁样，佢问大只你惊乜嘢？ 唔系，重点系证明到咧，你身体即使几锻炼身体咧，要病都会病。唔系，所谓出咗名水树系唔病嗰个铁人嚟噶嘛？佢系 咁又系，佢真系好少，即系感冒都好少听佢感冒。 声优圈里面佢嗰、那个佢嘅体能训肯定出晒名好嘅。 喂，你睇佢口啊手瓜起知啊知佢几咁壮健噶啦。 上一次最夸张嗰次病就系佢喺演唱会度跑马系玩障碍赛啊嘛，结果喺个要累低咗喺嗰个厕所度，叫停咗十叫休息咗三个钟头演唱会。 嗰啲系过劳嚟嘅啫，咁啊过劳另一回事啦。 嗱，咁另一个就系史达希，史达 B 就系画师嚟嘅， 即是你龙王工作过策划家吓，咁啊佢都似系阳性反应，咁大把睇嚟都系啲，因为通常咧如果系真系大件事嗰啲咧， 就要么就直情出唔到声啦，或者系过咗之后你先可以讲俾你听啦。要么就系会讲啊，我有几辛苦啊，原来啦，样但系如果乜嘢都唔够讲啦，基本上就应该系无症状感染，通常都系咁样噶啦。咁所以就唔使惊佢嘅。你担心佢就发落咗去家庭点仲好过啦。 依样我都唔担心嘅。好啦，咁咧就红就系喜事啦。即系于凌川健一同版本真灵就佢第一胎顺利诞下啦。咁亦都各自喺自己个blog度公开咗依单喜讯。咁另一单差唔多，其实都同一个礼拜嘅，就系女星石原里美就诞下子。咁话哇，连石原都生咗第一胎啦，好似结婚都冇几耐之前。 佢都三十几啦，系时候噶啦。 唔系，我之前都讲过啦，石原结婚象征住就咩咧？就系佢终于都放弃咗同阿天下第二人嘅争夺战啦。因为佢系真系我都想爬上去，爬就同新垣结衣咧，佢争紧天下第二人啫嘛。但系爬嘅几镬都爬佢唔到，咁唉，放弃结婚算数。咁而家连新垣结衣都结埋婚咯，咁阿玲娜姚大姐就继续佢天下第一人。 喂，咁喂，调翻转讲，咪睇你点睇嘅啫。喂，咁阿新垣结衣结咗婚，咁我同佢争紧啊嘛。之前就话惊我结咗婚，佢唔结，咁佢会出事啫。咁而家大家两眼都结咗婚咯，咪一日又脚系咁高咁大，咪继续争过咯。都可以咁样睇噶。 咁佢两个其实都好难爬，即系呢个系人界嘢，就唔讲咁多啦。我都唔识，但系可以肯定，大家都知道就系、是、阿玲娜姚大姐究竟仲可以坐喺呢个位坐几多年咧，真系好难讲啊。佢真系好似冇人捉到佢嘅位咁样。 呢方面我仲比你更加唔熟啦，唔紧要啦，我哋讲翻啲真人相关嘅嘢。 好啦，咁咧就嗱，漫画《黄金神威》就应该好似结完结咗啦，因为冇追最后，我就知道应该都结束咗。睇新闻资料完咗啦， 完咗嘅，完咗啦嗱。 咁咧就宣布就真人电影化。咁呢套嘢其实完全唔意外嘅，好适合电影化，只要将所有原作者重口味、恶趣味 cut 晒佢得噶啦，因为嗰啲嘢纯粹。 咁我睇嚟做乜啦？ 唔系，咁佢其实佢除咗嗰啲屌大灰熊啊，海濑窝啊啲咁嘅嘢之外，佢就其实仲好多嘢睇嘅，冇咁衰。虽然好卵多， 我知佢啊，佢嗰啲嘢好都系好有料到，但系我系想睇嗰啲噶嘛。 咁因为嗰啲嘢太唔方便出街，太过原作者恶趣变态恶趣味咧。 佢真系拍出嚟嘅话，会变十八禁。 咁就算连我哋都觉得会太离谱嘅，好多嘢系。咁就而家就因为佢其实出咗去之后就好，真系完全好适合拍嘅，就系日和风嘅西部牛仔片咯。 嗱，虽然先讲啊，未知佢个方向如何啊，我哋都系想象 嘅 咋。 但系呢套嘢其实好容易拍嘅啫，即系起码就系佢唔需要好多特技，而且佢系几适合拍电影嘅佢个剧本啊。 唔需要特技，但系要肌肉咯。你真系要揾个够大只嘅人去做咯。 咪就系啊，咁呢样嘢练啦。咁依样讲啲肌肉可以练嘅啫， 直接揾啲咩摔角手啊，嗰啲健美先生啊，嗰啲去做咪得咯。即系如果惊佢把声唔掂，你咪揾人配音咯。 嗱，咁讲开就讲埋一单，其实系时事嘅。 北海道相关嘅， 就系、是、北海道关，就系知藏海峡观光船就沉没，咁就24个游观光客同埋船员就失咗踪，咁而家就揾咗10个尸体啦。因为其实系即系马后炮讲话，就系有啲人话，其实嗰日天气就唔系好嘅，只船就沉咗，就话如果系漏水，咁啲人已经即系其他嗰啲船家就已经叫佢嗰日唔好出船，又照出，咁就而家就捉佢哋好，即系希望尽量过啦呢啲就 基本上执到嗰十个都全部 走晒 过身，咁 到啦， 执唔到嗰十几个我只能讲奇迹，你可以相信奇迹嘅， 希望奇迹啦。 因为通常呢啲咪观光船船难咧，九成九都系呢两个原因啊，一系超载，一系就系 船老旧啊， 一系就系即系环境唔好咁需要出海，或者 both 啦。因为就算系咩火烛啊嗰类嘢啦，通常都走一次嘅。就算系佢嘅船会全毁都好啦，你人应该系安全嘅，但系所以佢会出到船难咧，九成都系呢两样事，但系争啦一样啦。咁啊，即系同你先冇太关系，但系同北海道有少少关系，所以攞新闻落嚟讲啦吓。咁啊，同啲观光有关系，我哋都提埋啦。我哋而家街市行情报告， 一二八六啦，即系我有睇到一句就系咩？好超现实嘅日元跌到，尤其喺呢个时候就去唔到日本系好窝火嘅事。 曾经争啲就跌穿，大家喺度话会唔会跌穿六算啦？咁啊，足底反弹，勉强弹翻上6.1，目前就系、是、最新嘅行情系。 但系会唔会系再下一段大跌嘅先兆咧，就冇得讲嘅，因为我都系我上次已经讲过噶啦，我系唔捻明点解佢会，即系我睇完啲人说明都系，我都系理解唔到点解会跌得咁恐怖，因为我佢升跌都总会有啲理由咁啊，事后理由又好咩都好啦，我真系理解唔到点解会咁样跌法，所以佢到底佢接下来会升会跌，我真系冇印象。 因为美元系疯狂加息啊嘛，美元呢个几大镬噶，因为美元加息嘅话咧，抽紧人筋嘅话咧，咁美元又会跌。 是美元夹住咗港元啦，当然联系汇率啊嘛，夹住咗港元升，虽然港元就一路都喺弱方兑换普正度，因为喂你美元咁样升法，你港元实系弱方噶，唔使讲噶，呢个我反而肯定啊， 搞到我依排我系有冇有事喺亚马逊度搵嘢买， 系啊，所以对我哋嚟讲咧，欧元啊、英镑啊，即系其他啲咩马来西亚嗰啲全捻部都跌晒噶，台币都跌翻少少，之前升得好捻紧要啊嘛，所以对港元对落去都平一啲。所以虽然我哋未必系可以短时间去观到光，第一你可以稳定先啦，咁啊睇你要唔要沟啦。第二就系、是、咁你最少买日本漫画啊，即系嗰啲你人唔去啫，你可以寄货翻嚟噶嘛，嗰啲都平咗啲嘅。 相信亚马逊， 尤其是而家亚马逊寄翻嚟其实都好简单嘅事。 好简单，而家亚马逊嗱，如果你唔系买电子产品嘅话咧，基本上亚马逊寄香港嘅。电子产品食物咧就冇办法啦，你一定要找集运啦。但系如果你买一般嗰啲首饰啊、衣服啊嗰啲嘢咧，系寄香港嘅。 我记得 game 都系唔得嘅，因为呢、这个主要系惊你嗰啲代理啊嗰啲嘢麻鸠翻。 日常用品咯，即系我而家买咗个咧喺 office 喺瞓觉嗰啲枕头咧，都寄嚟香港啊。 咁啊，跟住嗰单咧就系比较特别少少啊。点解特别攞出嚟提？就并不是话我有几期待系成。呢个几年前大家逢亲讲嗰啲厕纸改编鸠流流轻小说改编动画嘅话咧，就会提到呢套嘢啦。手机盒 够湿鸠啊！ 竟然有二期， 真系 各要隔足五年之后先有二期。 即系前两日我喺我自己嘅 Discord 讨论区度讲开啫嘛，即系。你系日本啲厨品味日本字打taste差，呢啲唔系真文，但系差到呢套嘢开第二期，你唔系系嘛？我第一件就系、是、你究竟系侮辱紧啲fans嘅品味，定系其实你系好兜咗面话俾知就系啊佢咁样低能。 即系根据我后边听翻啦，点解手机盒咧除咗咁多话题，第一就系佢真系够鸠咧，你可以当沟片咁睇咁嘅程度啦吓。但系另一种鬼睇法咧就系、是、咁我唔使用脑嘛睇佢。即系包括嗰扎轻小说啦，全部都系，咁我睇佢唔使用脑啊嘛， 都太唔用脑啦啩， 咪就系要放松啊，就系唔捻想去谂现实所有嘢， 唔系，所以我而家批评就系、是、有啲而家去咗程度就系、是，即系讲唔系话我唔系话要睇啲好压心嘅，即系唔系话好深度嘅，因为嚟工学啊嗰类咁嘅嘢，但系你有时个编剧写深少少，冇写咁直白，你有啲睇唔明白，话乱嚟啦，即系睇唔怪得啦，唉，即系概会。 啊，唔紧要，总之就系佢作为呢类嚟嘅代表嘅嘢，竟然有二期，咁我哋睇一睇啦，吓，即系咁啊，好啦，咁啊，跟住都系轻小说，叫做有少少相关啦，同现实嘅咧，睇下关啊嘅件事，因为本来同 A C 姐冇关，你有冇睇过？ 嗱，呢单嘢咧，其实咧之前我上个几礼拜前噶啦，咁咧就真系有啲就多嘴嘢，咋咁咧就系喺一个应该marketing 嗰啲课程嚟嘅，咁俾咗即系俾好大嚿钱去上堂嗰啲啦，咁你俾咗一大嚿钱，咁又而家请啲专家嚟，咁咧就揾咗吉野家个董事嚟讲做讲座开 talk， 咁咧个董事咧就一时口快讲就让处女中毒战略，就咧就咩？你点样宣传牛饭啊？就令嗰啲系乡下出嚟嘅处女食牛饭食到中咗毒嘅战略。呢句说话一口就得罪晒乡下人、处女、女权处。哇！真系精彩绝伦啊！ 结果俾人烧烂到黐筋啦。不过 A T A 冇关，所以我哋上次冇提。咁但系点解而家要提佢咧？就因为有本轻小说改编嘅动画，咁啊叫本田小乐园。我喺上年，我记得系上二一年四月左右嘅新翻嚟嘅。佢入边咧就个主角嘅声优就玩呢个叻他，咁啊话啊，我原来因为佢就系、是。真系乡北海道算唔算乡下地区？是但啦，总之佢话嗰有北海道嗰阵时咧系冇食吉野家噶，咁嚟到东京之后咧就开始系咁食吉野家啦。原来我就系佢哋嗰啲行销受害者啦，变成把牛当中毒啦，咁啊攞嚟叻他下啦叫做。 因为香港报纸咧就话少女，其实如果你留意一下佢日文名啊，基本上解处女。但系比较冇咁隐晦， 因为处女系可以逆做少女嘅，呢个系事实嚟。 但系你睇佢个讲法系指，可能你个医生讲紧就系依类咁嘅大叔， 一定是讲处女的意思。 不是，他的意思都不完全真的指我们中文的处女，是指是未经开发那种延伸意思的处女。啊、即处女作不是真的说你真的画个处女嘛，是指他第一次嘛。一样的。 咁呢好啦，而家就声优 声优出嚟玩吉他，咁然后个原作者又出嚟玩吉他，佢话喂，其实我哋嗰个边嘅故事咧，入边咧就有个宁愿唔去呢啲咩帝国酒店嗰啲高级餐厅食饭，但系都去呢个附近嗰啲牛当店，佢冇讲写明啦吓。但系佢个睇下对象，其实就系吉仔嚟嘅。咁佢话喂，既然系咁，你要唔要同我哋搞合作？喺呢个时候，喺呢个风高浪尖嘅地方度， 尽量抽水， 即系调翻转佢走去上嚟。我谂紧，跟住而家系绝捻对，唔会同你搞合作咯。佢不知系几人惊啊！ 不过讲真，跟住而家，其实我觉得依间公司嗰啲关公灾难咧，简直真系罄竹难书。最经典就系、是《金玉人》嘅作者，当年就佢曾经送咗只跟住而家送咗只碗俾佢话，你知攞呢只碗咧系任何跟住而家任食嘅结果就咩？唔得嘅。 佢隔咗先十几年之后嘅事㗎啦，唔係马上㗎，所以 其实我家系唔记得咗，但讲真呢啲又有句囉，攞只碗讲真又食得几多啊，屌我成日都话嗰句。不过算啦，呢、這个就是、普通点啦，我唔香嗰鸡而家纯粹香嗰鸡而家点唔好食啫。日本好味啲嘅。 我觉得差唔多都唔 系啊，应该讲就系、是、自从牛肉缺改用猪肉饭之后嗰段时间之后咧，跟住而家佢 好耐啦，封牛症先 咯。系啊，因为之前封牛症嗰段时间咧，佢改咗酱汁嘅料咧，味道差咗。 哦，可能系我系之后我先开始食得多啲， 因为我第一次去日本即系成差人廿几年前去日本读书嗰条，我餐餐食鸡翼架噶，嗰时牛饭啲汁香好正，病到不得了。但系改咗封牛症之后，佢改咗啲配方之后咧，啲味道差咗。但都会食嘅， 配合翻要因为煮牛煮猪系同一个汁嚟噶嘛， 系啊，正常啦。 佢要配合翻嗰边，所以佢调整咗。其实佢应该分开啊，但系如果你分开嘅话，个成本又高咗啊嘛。 麻烦啦，但系冇玩啦，大佬，即系做厨房嚟啦，即系要搞两烹嘢，好头痛噶嘛。 我就好耐冇食吉仔啦，唔系19年，真系唔关事。我应该系2017-2016年左右开始已经好少食吉仔啦。应该系我嗰阵时开始成日去日本嗰段时间，10年前啦，嗰阵时打后我已经系因为以前就觉得啊，我冇得去日本，我最少可以去食下吉野家啩。同而家一样啦，我冇得去日本，咪去行下 Donkey 咯，系差唔多乜嘢。但系当年冇 Donkey 啊嘛，咁咪去食吉仔咯。咁后屘而家就系、是，其实都冇乜嘢，我肉化过咯。你要填饱肚可以填，但系佢通常都唔会喺适当嘅时候，喺适当地方，喺我想食饭的时候喺我面前出现，所以变咗已经好少见。 不过香港算多嘅，不过就即系我香港味道冇咁好，即系心理可能我纯粹我心理问题啦。同埋我喺日本我系重屋派嘅， 我都喺日本都系重屋派，我绝对系重屋派呢个。后屘我去到日本之后啊，系好抵触去吉仔啊，调翻转系。但第一佢啲牛肉饭，大家都差唔多咁高啊。对我嗰啲美国白痴嚟讲，大家咁高咁大，但系重嗰个啲份量多啲，抵食啲，又选择多啲。 重解饭好味啲。不过呢个唔讨论啦，呢首就 系有机会我哋再讲下呢个，我哋唔喺呢度唔喺度讲咁多电视新闻咁多。 好啦，咁我讲下啲业界一啲企业消息就。 都系业界先啦，咁啊，Konami 就改名，不过我哋可以继续分到 Konami 嘅，因为个 Konami 三个字系冇改到嘅，咁就系佢由呢个 Konami 控股公司变成呢个 Konami 集团公司，其实冇乜分别，佢应该系讲紧名正言顺地，我就他妈的唔搞 game 事务了，点解？因为通常集团公司咧嘅业务就系、是、比较多元化啲嘅，即系控股公司就相对嚟讲咧就会比较系集中于少数业务嘅。咁我之前就基本上得娱乐，即系如果你将打机视为娱乐嘅一种嘅话，基本上你可以用一个娱乐两个字咧就可以概括咗佢大部分嘅业务噶啦。咁而家嘅意思就系应该就系从包括娱乐以外嘅都叫佢改名，因为我哋之前我讲过啦，公司改名通常就系会揭示佢个发展方向。咁其实呢档嘢基本上都唔捻记得咗自己识做 game 㗎啦，就嚟、是、得闲无事炒下冷饭，然后有时都几香嘅 ,ok, 咁即係所以就其实冇乜大不了嘅。 唔系咁点香咯，咁佢都算 ok 嘅呢样嘢，我好黑，即係抽开唔忽佢嚟讲，佢算喺翻炒旧作方面佢算有一个诚意嘅。嗱咁讲下 你讲翻炒旧作，我哋讲过另一个翻炒旧作，一开始听到个名话Sonic 出起源 Origin, 我第一样谂嘅呢反而系好奇怪，可能因为啱啱电影出咗第二期㗎嘛。 又好评啦。 佢该唔系将佢个好评嘅电影去改编游戏啊？我嗰时真系唔知点系黐咗咩根，竟然对 Sega 有期待，咁啊谂紧会唔会系咁样咧？咁如果系咁嘅话，会有啲兴趣、啊。我哋之前讲过啊 ，Sega 出咩 Sony 嘅 game， 我都冇都冇乜嘢好讲噶啦。咁结果点啊？去个官晒屌啦，成 纯粹自己一张机旧作合辑啫嘛。 高清 remaster 合辑咯。应该系即系 算啦， 即系你嗱 ，OK， 我唔介意你高清 remaster 嘅，你做到 Sagranis 咁样嗰个程度嘅高清 remaster， 应该会有人肯买单嘅。不过我就面料咁样咯，即系算啦，我唔想继续做收你吓。咁啊，讲但系都系啲业界嘅，咁我哋就轮到业界良心 CY， 都唔知可唔可以咁讲啊？因为啱啱出街马良，你听我屌得佢几咁冚噶啦，不过唔紧要啊，今次真系良心嘢嚟嘅。 咁佢就CY Game 宣布就捐钱俾医学研究協助开发对猫延长猫寿命。 一种你当系类似人嘅端粒酶嗰种嘢，当然如果你听唔明端粒酶你就唔好理呢个比喻啦。总之佢就系一种喺猫入面动物入面存在可以清除废物嘅物质。咁就本来就已经有㗎啦，但係如果你强化咗嘅话呢，咁然后定期去喂佢呢，就可以延长啲猫嘅寿命。 因为其实猫好多老猫基本走嘅会走原因其实就主要系肾脏病，包括我屋企嗰只猫都系。 係啊，而且亦都系讲緊其实佢老到一定程度呢、这个佢都可以延长佢个老化，特别系肾脏方面嘅。据称宣称啦，因为呢啲 outfunding 阶段讲嘅嘢呢就唔可信嘅。不过佢话有两倍，咁我等住打个折都有延长啦，咁都系好事嚟嘅。但系因为呢啲嘢呢就人弱都好难 out 资金㗎啦。因为人弱可以买到好撚贵，你猫用嘅药可以买到几贵啫。你要知道啊，辉瑞买嗰隻冇肺口服药啊，$5,000一个疗程㗎。系每个疗程$5,000，而家美国排街咁排啊，屌乸性，即系有钱就任性。不过你猫用嘅就唔可以去到咁贵噶啦嘛，仲要系咁大量先可以压到$5,000一个疗程，所以冇乜前途可言噶，系一个冇前途嘅计划嚟噶。咁所以就之前就俾人抽资金，本来要放弃啦。咁 CY Game 嗰边就唔知边度听到呢个消息，咁就话既然冇人接手，就我接手去继续崩钱俾佢去研究。 咁有钱啊嘛，人哋。 咁然后呢，即对我哋嚟讲最大嘅就係、是、嗱，你哋嘅货金呢就唔单止会变成灰姑娘舞台嘅，仲会变成猫嘅命嘅。咁大家可以放得心安理得啦。 唔係好多年前喺香港马咪成日都讲笑话话即马我养嘅。 呢啲少啲听啊，我听得最多就係、是、嗱，我成日做善事㗎，不过马会帮我捐咋嘛。嗰样情况啦，即係我哋喺度延长緊猫嘅性命啊， CY Game 帮我搞嘅。 好啦，嗱咁讲下有啲 同 CY Game 叫做都有少少楞咗少少关系。咁啊 ，IMA 嘅 Portland 收皮啦。 唉，都唔知嘅，我都唔知道有几多只 IMA 啦。 呢隻 game 其实我一开始系觉得几好玩嘅，真心嘅，真心，我到而家呢一刻我都仲系觉得佢好玩嘅。佢一隻类似三消但系唔系三消嗰种 puzzle 类 game， 系连线消 puzzle 嘅。咁 game 本身系作为一隻小游戏咧，其实几好玩嘅。然后入边啲女又正啦吓，好认真嘅。佢呢个画系比完，我觉得系比之前灰姑娘啊嗰边黑人豆腐嗰啲画得仲可爱。佢唔系嗰种好 sexy 啊或者好萌啊嗰种。佢系你知 IMA 其实佢官方嗰啲其实都唔系好微窄嗰种嘅画法噶嘛，系男女通杀嗰种可爱嚟噶嘛。咁其实啲图系好正，但系咧只 game 最大问题就系、是、第一逼唔到人货金。只 game 系货金元素系非常之弱嘅，你一路玩你又真系可，你要么就系货到黐筋，你先可以储齐角色，因为佢个池实就太暗窝了。咁要么就系你完全唔使货金，你抽到咩就要咩，因为佢可以买翻你要嘅角色翻嚟，系用累积嘅，唔使抽嘅。当然佢你要特殊衫先要抽嘅啫，太佛心了。咁然后只 game 本身个黏着度又好低嘅，因为呢类咁嘅 puzzle 类 game 咧，真系得闲无事记起消磨下时间，你可能会拎起嚟，但你唔会一日玩嘅。即系以前冇其他 game 玩，你先可以 push 人追咁耐，追咁耐嘅啫嘛。即系如果唔系嘅话，你就要靠全国民都要玩，你先可以攞到攞个平衡。咁佢咪玩唔掂，咁咪接咗嘅，几可惜嘅。最少希望佢啲资源可以回收翻啦。即系譬如呢个本身系小游戏咁啊，呢个小游戏可唔可以喺其他游戏入边攞翻出嚟用咧？本家又好，其他手机 game 都好啦。又或者佢啲图啊，你系其他地方度攞翻嚟用得唔得咧？我唔知啊。我估计佢应该有咁嘅计划嘅。总之佢就一只我有人有份玩嘅游其实咧有份玩嘅 game 每个月应该会接咗五六七只嘅，但系就比较特别嘅，就攞出嚟睇睇。咁啊好啦，咁啊我哋讲啲游戏周边相关嘅消息。咁啊我睇到德加特，主要系个价钱，即系嗱我唔识噶 FF6 我系唔识佢嘅，佢入边 因为超贵超贵嘅，就系、是、FF 六嘅一个立体透视模型啦。女主角 Tina 同埋嗰个系嗰个机械怪咩啦？因为 FF 六唔好记得啦。总之就系超贵嘅一个嘢系。 佢话就话一比六，首先啦，一比六嘅 figure， 个人系一般人的话，都已经系算系大只噶啦。因为我哋通常一般系十个一比八左右嘅，而家 PVC figure 通常一比八，好少做到一比六。做到一比六嘅话就好大只噶啦。 系啦， 二唔止、啊。佢包括下面嗰隻机械兽，嗰隻嘢就好撚大 啦。咁咧就 Tina 就加埋隻机械兽，咁就成为150万日元，全球限量600只。 你一开始话限量600只嗰阵时，我已经估到系会贵啊。但系睇完个价钱，哇，屌啦，升贵唔得要，全球限量600只咯，都唔会有几多人可以肯买单嘅。已经唔系话值唔值嘅价跟问题噶啦，就系你值都好啦。喂，攞100几万出嚟买只 figure， 真系。点讲啊？真系窄个少少咯，即系当然有钱人就可能唔介意啦，因为佢个做工其实对得住你百几万，你睇佢个。 不过根据当年开发者即系巴克博信讲法就系、是，喂，你冇问题系嘛 ？Square Enix 会贵咗啲啊？ 嗱，佢嘅睇法就佢唔系话觉得只嘢唔值咁多，而系觉得你搞个咁卵贵嘅 figure。 系啊， 即使系我成日都会攞呢个比喻噶，100万买架保时捷系好卵平嘅，问题就系、是。有几多人肯买先？ 就咯， 啊，类似咁嘅情况啦。 咁就依、這个就反正都系我买唔起，就唔理佢啦。已经唔系我哋关事问题啦。咁好啦，又讲啲一比一嘅问题啦。 仲大啲嘅，仲贵，理论上应该仲贵啲啦吓。 就系、是、一幅讲一比一嘅 R93FFV 高达。咁咧，因为佢个 FF 咧就系支浮飞长炮改咗一大支咩好似火箭炮照嗰啲乜嘢啦？ 你当系换装版噶啦？ 好似佢全程翼状感应炮，我唔系好知乜嘢嘅。 总之高捻嗰部机身啦、 啊。因为记住，依、這个New Gundam 嗰年代，即系UC90093年代咧嘅高，基本上嘅高达咧一比系平均廿几公尺嘅。所以咧，依部一比一嘅其实系会大步过于强嘅。 New Gundam 已经系缩水化咗噶啦，已经系New 个年代啊，即系九几嗰阵时啊。 但系佢仲系大嘅，93年代基本上仲系属于叫第二世 啊， 第二，因为要去到2018年以后，小型化开始流行之后，佢脚先可以压到15米啫嘛。但系佢廿几米好强，好型。 而家设定上就我因为原组我记得系20几30万，冇记错啦。呢部咧就20点几， 廿四万。 24.8 是部枪的高度 ,ok? 是成嚿嘢的高度，不是指本体得20点几啫，你想到把枪几咁那么高。总之就是你未开关你都是见不到的啦，不过就咁撚大部模型放在这里咯，那 么。都会去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他。 即如果你去开一定会去的。 不是，我觉得他都不会等太久的日本开关。我已经根据我在网上讲笑话就是如果日本开 Love Fly 演出Love Fly Fest 嘅话咧，只要唔好话梗系七日十四日啦，21日我同你去啦。 咁啊 ，OK 啦，呢个就呢、這个就迟啲先讲啦。好啦，跟住咧有一家其实系 你喺屋企做得到噶啦。 任天堂嘅奇集先嗱，喺之前讲咗之前嘅逆神兵三就提早发售啦，9月。咁另一单又就系宣布咗啦 ，Splatoon 三真鱿鱼游戏9月9日发售。 嗯， 就包埋系都包埋喺入边头香港版嗰张特惠券嘅，即系买买两张飞咁可以换两只 game， 价钱不限嘅，咁亦都系包埋落去噶啦。 我提一提各位啦，因为香港区买呢张嘢，全世界都有嘅，但系香港区咧喺换算个汇率之后咧，系全世界最低没有之一。本来香港、台湾都系最低嘅，不过因为前嗰排咪咁样都前几前下啦，升到黐筋咧，后而家就系、是、港元系计完汇率之后系最低啊。虽然我唔知道美金咁样升法之后会唔会有影响啦。如果你真系确定你有 game 要买嘅话咧，系好难抵啊，就抵过你买任何 game 嘅。 不过我都系觉得我都系收藏一只实体版。依家纯粹个人心态问题，即使我唔值 game 唔可以买。 折埋2000蚊，我冇记错系，但系你买只大作，点会2000蚊噶店啊？咁啊， 嗱，做咩就仲有依只系有中文版嘅，咁就9月9日之后咧，又杀到片片，又杀到日月无光噶啦。 吓、咁啊好啦，咁啊，我哋嗰啲远少少嘅地方啊，我哋讲到去佛罗里达州啦，要。 唉、又系我哋好耐冇讲屋，又即近排少讲咗个屋嘢啦。 吓、咁啊， 因为佛罗里达同迪士尼之间嗰啲，唉。 啲一样，不过远嗰啲唔讲啦，讲啲近少少嘅。首先，其中一个我屌迪士尼屌得好紧要嘅地方之一啦，就系佢哋个法外自治权。我真系讲，大公公小公，喂，迪士尼梦之王国梗系有自己法律噶啦，有自己警队系认真嘅，我系认真嘅。嗰、那个你叫警队又得，叫军队都仲得，有自己嘅法律，有自己个警队嘅。 咁啊，佢所处嘅地方系有条特别嘅法案，令到佢有相当嘅自治权嘅，税收自己收啦，法律自己法啦，有自己嘅军警啦，仲要系讲紧警察正常系唔入得去嘅，除非迪士尼邀请，即系同我哋香港立法会一样噶，正常系唔入得去噶。 因为当初迪士尼喺佛罗里达嗰度系起攞完嗰阵咧，鸟不生蛋嘅，即系叫做咩？你请佢嚟大旺你个场咁。一当然系有啲条，当然系有条件噶啦。 因为当年讲紧香港迪士尼话咩丧权辱国乜乜七噶啊，但系唔好意思啊，其实 美国都系咁样嘅。 佢喺佛罗里达州嗰边系仲要恶啲啊，最少喺香港入边咧，警察系可以按自己嘅要求入去嘅。虽然嗰个理论上算系私人地方，咁就跟翻私人地方嘅规矩嚟行，但系喺佛罗里达唔系咁简单噶，仲要夸啲啊，真系有自治权嘅，佢有自己嘅税收权乜乜七七，有自己嘅法律入边嘅规矩啊，系另计嘅。 一个关键就系佛罗里达州，如果冇咗迪士尼，你嘅存在价值都低捻到做咩？把捻咩？你要嚟逼啦？你要逼得系佛罗里达咩？睇下迪士尼要乜跳 啊？咁啊，铺陈下，如果大家唔知嘅话，咁跟住咧就系佛罗里达州嘅近期就过咗好多法案啦，其中一条关呢次事嘅就系佢话唔俾学校对九岁以下嘅学生教同性恋相关嘅题材，咁即系话等佢大少少先教佢哋。咁 嗱，因为呢单嘢其实咧就好简单嘅。好多人成日哇扭曲啊，尤其是啲美国左家最中意讲就咩禁港飞机法，其实唔系禁港机，而系 大啲先啦。 只不过某个年纪啫，大啲先讲，因为我哋好清楚啦，嗰啲 SJW 啊，美国左交咧好难中意噶嘛，喺学校度喺度讲教细路仔，喺学校啲僆仔讲埋呢个大堆嘢啊。其实男仔唔一定系要有中意嗰啲咁嘅古灵精怪知识，咁咧有好多家长其实反对嘅。咁咧就教咗条咁法例，咁咧嗰啲掌握住传媒机嘅黄师啊，左夹唔系黐入错咗，左交啦，咁就喺度讲下，将呢个扭曲成为咧禁止港机法律。 而迪士尼就因为俾人屌，嗱先讲佢唔系本身想咁样做噶，系因为佢下边啲员工啊，咁就走嚟屌，喂，我哋应该系正义嘅朋友嚟噶，你隔条咁嘅法律部分啦，我唔肯定有几多 percent 啊，老老实实，咁啊，但系迪士尼一向嘅公关形象都系相对比较接近左派多啲嘅。喂，我哋唔系奉行呢啲咁嘅规则嘅咩？咁你竟搞个咁样嘅法律，公司竟然唔出声，咁咪就喺度罢工啊嗰啲嘢。咁你知啦，鬼佬罢工其实可以好简单嘅啫嘛，原因系。 嗱依家嘢其实几好笑嘅就系、是，好似话最后示威得一个人就示威，笑俾人系俾好啲反即系俾人耻笑扑街嘅。一条就示威， 唔止一单嘅，总之就有咁嘅声音。咁迪士尼讲笑，系我哋之前系企喺 LGBT 嗰边嘅，可能唔系基于压力嘅，其实系突然间系我哋搞开呢啲公关嘅，咁啊就系、是、咁啊，咁我哋反对，咁啊其实就出咗啲咁嘅声明之类啦吓。咁结果咧就佛罗里达州嘅参众两院系参众两院啦，州政府嘅参众两院唔系自己国会啊，就通过咗个法案，就系、是、因为当初嗰啲特殊权力啊嗰啲嘢就系经过一条乜春改善法案去成立噶嘛，佢话要取消咗佢，咁、那个法案即系参众两院都过咗噶啦，但系问系咪一定过咧？唔一定，即系州法案嚟嘅，唔使总统签署嘅，但系佢仲要通过一个持份者嘅同意，持份者嘅意思就系当地嘅居民。咁但系咧，呢个地方鸟不生蛋嘅地方，基本上都系因迪士尼而起嘅，所以入边嘅员工 100% 咁滞，都系迪士尼嘅员工。咁迪士尼本身就点会愿意成立一个法案去搞鸠你自己嘅公司咧？ 就系咯，所以虽然话有可能，但机会唔大。嗱咁讲啊，因为呢个年头咩开发生大， 你发射呢个法，但我觉得系表态多啲咯，就系屌鸠佢。喂，大佬，呢条法案本身，嗱老实讲，嗱我自称左派啦，但我觉得呢条法案本身都系合理嘅。你九岁以下，你点知道自己性向如何啊？即系 我觉得你灌输就你搞男，你搞到好乱啊！男仔又唔男仔，女仔又唔女仔，搞到我乱就大龙冇啦，大佬。 因为九岁呢条线，我觉得画得几好嘅，啱啱就系青春期打前。 系啦， 你过咗青春期嗰阵时，你可能真系会有啲其实我系咪中意仔嘅咧？即系仔嘅话，因为据说啦，好多女性咧，尤其是女性，男性比较少，会喺通常系十三四岁左右啦，会觉得其实我系咪中意女人嘅咧？会有咁嘅咁你当然喺嗰个时候去教佢话，哦，其实呢你可能系鍾意女人，但亦都可能唔系，可能只不过系你青春期少少骚动啊之类，咁你要引导返佢去諗，咁等佢胡思乱想，咁我觉得 OK 嘅其实。但系如果太细个，青春期打前呢系太细个嘅。我都系咁认为。咁系咪要立法禁止呢？就我唔知佢哋生态如何啦，可能有咁嘅需要，我唔肯定。 咁讲啊， 总之就系、是、总之就 你咁 hea， 我都系。 不过啲人就喺度就系话，中意取消人哋嘅人，俾人取消法，取消文化。你中意取消人啊嘛？你个法案本身俾人取消咗咯。 几得意嘅嘅讲法，即系我唔知，因为呢方面我就冇特别太企去边度嘅，就系呢方面我就真系我真系只能笑鸠，两边都笑鸠佢。佛罗里达州你咪搵自己笨啦，即系迪士尼又系咪真系搵自己笨啦？两 迪士尼其实相对嚟讲咧，嗱虽然佢手下留下旗下嘅 Marvel 咧系比较 work， 但系咧迪士尼方面喺方面咧，其实系属于叫做咩？尽量唔讲政治，即系依类咁嘅嘢，佢系尽量避免讲嘅。即系做一件事，但系佢喺方面佢就尽量唔表态，即系费事打嘢，因为去到呢个级数大局，呢、這个级数企业咧，少讲少错，尤其都系迪士尼啊，大佬啊，喂，我喺一个我喺梦幻王国，我入嚟呢系逃避现实嘅，大佬，你将我现实嘅带入嚟，唔好玩啦，嗰心态，因为迪士尼系抱住呢个心态嘅。 嗱，但系作为一个迪士尼黑，我要提啊，佢呢个系行销手法嚟嘅，查。OK， 你唔好理，咁啊，迪士尼呢个系有事，有行销手法，但系佢喺呢个级数企业嚟讲，行销手法好重要嘅。 啊，总之就系、是、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只系贵圈真嘅怨，即系我真系谂唔到你点解无啦啦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个法案又如何，你反对又如何，你取消佢个自治地位，全部都系天下本无事嘅嘢，我觉得真系唉，不算啦，即系咁啊，我哋都系讲啲取消文化相关的，咁啊我哋又到 DC 啦，冇搞错啊嘛，我美漫真系唔系好熟啊 ，DC 知唔知 蝙蝠侠个编剧其中一个编剧，因为大家知DC 应该美国漫画啦，全部大部分啲主流嘅 佢嘅版权全部都系佢、版权喺出版社度噶嘛，唔关佢作者事噶。 系啊，大惨作者啊嘛，咁其中一个资深编剧唔系作者啊，你虽然你可以叫佢都系作者之一啦，就行出嚟话点解美漫会输俾日漫啊？系因为政治正确太过猖狂，咁啊有咁嘅睇法啦，佢有咁嘅睇法啦吓。 呢、這个其实系好多睇开美漫都讲就咩？依十零年嘅美漫，佢去到个就咩？根本唔睇得嘅美报。 呢个我唔熟，但我都有咁见到咁嘅有系有咁倾向嘅。 因为我自己有听可以讲开依类美漫嘅节目嘅，其实系应该就系出就系、是、大佬，喂乜都 work， 喂乜都将又转声又黑人化。喂，佢嗰个就系、是、我嗱，呢、这个纯粹我个人嘅口味就系、是、我买本漫画，我入场戏院，我希望得嗰个娱乐，而唔系听你说教，对佢指引住我鼻哥话。你冇咁样，冇咁样，因为嗱，呢、这个就系我睇黑豹就系、是、黑豹做电影，我最唔中意就系咩？我入场，我睇得住，你讲黑人几惨。喂，大佬啊，我咪喺啲娱乐片，我而唔系听你讲说教，讲你点样要点样去乜，呢样嘢其实系好黑人憎嘅。喂，娱乐嚟嘅大佬，你唔系你成当你本漫画、你个动画、你个戏唔再系娱乐嘅话，我做咩睇你啫？日本漫画呢样嘢就好方便，就好就系咩？我本漫画系有娱乐噶嘛。 呢方面呢我会比你偏少少比较偏中间少少，就係讲緊黑豹呢类呢我觉得可以接受，成日讲民意再度，咁你入面要有你要讲嘅嘢，咁即係其实我哋都成日讲啦，我哋讲动画嘅时候都讲，有时有啲作者係想通过作品去讲某啲嘢嘅。 但问题就係、是、前提就係、是。 但係前提你要讲得好睇，你睇完之后唔好有说教味，最撚真係说教味。 係佢一直成日呢黑豹一直说教味重都好，相比呀、啊、比较级下面呢黑豹唔算重。美国大妈先至精彩啊！经济大妈， 呢、这个我都有意有所闻啦。虽然我唔睇，我都意有所闻。 呢套嘢系我 Marvel 系电影里面系只有呢套我未翻睇过嘅啫。我连黑豹翻，至于反而咧，好难闹嗰套永恒族咧，其实我 OK 嘅。之后讲就系你要交BGLKQ 二 set 哇二 set 嗰啲咁嘅嘢咧。只要你唔影响主剧情嘅话咧，你加我唔反对嘅。 而且我哋其实都讲咗好耐噶啦，你要高明嘅说教，要唔俾读者知道你系说教，最少要宫崎骏嗰个程度啦。其实宫崎骏好懒中意喺作品入边说教噶，但系你会唔会觉得我系俾人指引住我鼻喺度教我？唔会噶嘛，即系你睇完之后觉得啊，我哋人类真系应该要爱护下地球啊，嗰类嘢。早期嘅宫崎骏好中意咁样讲呢类嘢噶嘛。 但系通常佢就系、是，通常就系而家想屋友，佢基本上就佢唔谂住拍娱乐片，而纯粹就咩我攞嚟宣泄我政，即系反正佢今日拍娱乐片，系拍政治宣传片。 其实我退一步，我觉得政治宣传片都唔紧要，你拍好啲啊， 系唔捻好啊嘛。 即系佢个编辑讲嘅就系话，因为我哋太过政治正确，是但不全是，系因为你故事唔捻好睇， 系啦。 重点系你讲得好睇嘅话，你甚至可以将你嘅理念宣扬出去。我啱啱讲宫崎骏就系呢个活生生最捻好嘅例子，当然都系日本嘅代表之一啦。虽然佢唔系画漫画，佢有啦。咁 有佢有漫画嘅。 咁就系讲紧最紧要系，首先你要好睇。我哋之前屌十分神作嗰阵时都系咁讲啦。你自己故事唔捻好睇，然后仲要攞啲咩政治正确 LGBT 不嗰啲嘢攞嚟 defend 嘅话咧，你系真系赚唔赚俾人屌嘅啫。即系尤其是可能我哋入喺睇日本漫画比较多，比较接受嗰一套就系、是、你可以同我讲道理，但系首先你要好睇。呢个系作为一个睇 A C G 嘅渣，我谂我同其他应该都有呢个共通嘅谂法。佢话就系喂大佬， 你首先好睇先啦。你唔好睇嘅话呢，你入面有乜嘢都冇用嘅。我唔想睇教科书。教科书唔该留返你放佢教。 我讲嘅就係我唔係我入场唔想俾指住个鼻喺度屌鸠我话我平权。 我哋讲新番嗰时都成日提㗎啦，即係呢样嗰样套嘢点样入面有背后有啲咩理念乜乜七七。我係好乐于去讲呢啲嘢出嚟㗎。但係如果你话我听佢好似指住鼻去说教嘅话，咁就免了。 系啦，无谓啦，即系 咁就系。咁但系你又讲翻呢度啦吓，但系佢咁样归结咗去关政治正确嘅事咧，我觉得佢系太过片面。日本漫画嘅博大精深，同美国漫画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由制作模式，由个规模，我俾个数字大家，不根据不完全嘅统计，日本可以喺职业蓝田漫画家，唔系前圣武之将嘅人咧，系有300,000以上。意思是有300,000以上的人是曾经最少在一本的商业漫画入面出道过。你先可以填眼加上去正常这样理解啦。有300,000以上。 据我的美术部讲法就是前美术总监。反正你只要话佢只要做系话攞个嘅 Photoshop 搵咗一次钱你就美术总监噶啦。 即系总之就系讲紧系有300,000，系指生勾勾嘅有300,000啊。唔系历来累积加埋啊，300,000。而如果你包括埋嗰啲做紧助手啊、投紧稿啊嗰类人嘅话咧，成10倍到20倍左右啦。呢个真系估计嘅啫。你谂下呢个数系几咁恐怖？美国嘅漫画够冇呢个规模啊？而且美国漫画就啱啱都提过啦，好多时都系某大嗰几间大嘢，然后一大产人去做。但系日本漫画咧系冇错，佢都有助手团啊嗰类嘢，但系好多漫画家其实系一个人做嘅。我哋比较熟嗰啲可能系比较多有助手嘅，因为嗰啲系少年漫要周刊出，佢要出得好快，需要助手。但系好多青年漫啊、月刊啊、双月刊甚至季刊嗰啲咧，一个人做嘅咋？唔系因为佢咩？系因为佢请唔起人。 冇简单，因为嗱，你攞起任何一本八卦杂志啦，嗰啲咧即系好水着女优，然后中间咩山口组内乱嗰啲八卦杂志啊，都有漫画噶。跟玉人漫画都系依连载，嗰啲漫画家嚟嘅大佬。 系啊，而嗰啲人咧系可以一个人完成嘅，因为佢哋黑白相对咁比较容易啊。入美漫画，呢个美日漫画嘅不同咧，我谂有机会我哋真系可能攞嚟讲讲，但可能要揾啲识美漫多少少嘅人去平衡翻啊。 我哋唔熟美漫就唔好讲啦。 如果我哋揾到的话，而或者系甚至我哋听众觉得你可以试战下，如果我哋揾到我真系我系好想讲一次嘅呢个相关嘅嘢。不过呢度就唔好讲咁多啦。咁就总之就系日本漫画之所以展压美国漫画绝对不是政治影响相关，虽然可能 有影响，但绝对不是主因。主因就真的是人哋整个国家除咗有人，乜所有嘢都可以用漫画去画嘅，都会有人会睇漫画嘅。你有冇个前首相会睇漫画？每个月睇30本漫画？有冇咁嘅人？你有冇咁嘅前首相啊？你哋冇啊嘛？ 咁人哋总统文秀女头发都好嘅。好啦，我成日抽黐我老人嘅水啦。 啊，咁啊都系相关嘅。点解我要放喺呢个位置？即系正常我哋讲外国嘢就一路外国一直线噶啦嘛。又翻去日本嘅泰娃娃，我哋上个礼拜嘅延伸嚟嘅。 咁咧就漫画第一卷。 咁就日本就所谓嫌上啦。咁啊，联合国都出嚟屌老母咁乜乜七七咁样。咁就阿熊重就大家知啦，佢最近做啲咩啦吓？ 佢而家政治人物嚟噶嘛？ 系啊，这个自民党代表佢未正式参选啦吓，咁啊走去屌鸠佢噶嘛？呢啲佢讲嗰啲其实都系佢讲开嗰扎嘢啦，咁啊咁啊好正常啦。佢个位就唔出嚟讲嘢就先奇怪，唔紧要啊。最搞笑系乜嘢咧 ？Amazon 同乐天嘅嗰啲电子阅读器啊，搞活动，塔娃娃第一卷无聊，啲人话系咪嫌上相法？我就算系嫌上相法又如何？俾班屌老母嗰阵根本就唔捻会睇噶啦。 同埋有一句，呢时候唔抽水抽咩？我依唔系见唔上修法，系抽水相法，摆明就系抽鸠你水嘅。 啊，咁都要讲翻啦。咁佢唔一定系特登嘅，可以系原本嘅企划好，因为好简单。点解无啦啦上报纸卖全版广告啊？你估钱多啊？梗系卖广告，梗系想卖多啲噶啦。咁卖广告完之后搞活动，好正常喎。即系你见报纸最大嘅广告商，咪就系超级市场咯。以前啦，而家可能你又唔系啊。超级市场卖广告，跟住就咩减价、大特价、周末大特价嗰类嘢。日本又系，香港都系咁样噶啦。咁佢咪而家咪就系特价，第一卷无聊咯。所以佢唔一定系话吹咩，我就要搞活动，唔一定系搞严惩相法嘅。不过就系既然当初都讲好，咁咪继续搞咯。反正都啱啱我讲咗咯。反正你班 H 执根本就唔会睇我哋大娃娃噶啦。虽然我都唔睇，其实我系 Twitter 偶然会扫到，但系我系唔会就等佢睇嘅。 我对呢套嘢麻麻地好感，不过算啦，呢个唔重要。 我觉得佢嘅表现咧，其实我觉得系几劲嘅。问题就系、是。 我朋友派嚟噶嘛，大佬。 我纯粹唔中意，我纯粹对呢个室风格唔中意啫。 我唔中意大奶啊嘛，大佬，你叫佢话贫语，咁唔紧要，总之佢就系佢显示咗个态度，就系话咧，因为除咗呢件事之外，佢系相关无论系出版社啦、日经即系报纸嗰边啦、出版社嗰边啦、作者啦，其实所有相关人一句字直字不提，当你唔存在。咁、我要做嘅嘢继续做，所以点解有人话佢严重相反？我个睇法就系唔系冇嘢，我哋原本 plan 好咗卖完广告就搞活动，搞促销活动，咁而家只不过继续做啫嘛，我哋继续做我哋应该做嘅嘢。你班友仔喺度嘈，你班唔会睇嘅人喺度嘈，咪嘈卵爆佢咯！关我哋捻事咩？我哋点解要为咗你而改变先？ 又够强少少。 我嘅嗱，最少我嘅立场就系、是，我见得太多嘅例子，就系因为班友仔喺度嘈，佢要做啲改变自我阉割乜乜七七，令到套作品唔捻好睇。我都讲过噶啦，X 霜当年点解会执，就系、是、因为任审家去搞我哋。当初点解你哋会觉得咁捻冇料到，冇嘢好睇，就系、是、因为。有料到好睇嗰啲嘢，似捻似咯，俾任审抽捻咗就咁，然后为咗要过得到任审，咁佢要官啊嘛，大啲啊嘛，就要阉呢样阉嗰样嗰样，然后出到嚟唔捻好睇，啲读者唔买账，但我哋唔可以怪读者噶喎。 咁为出版业俾人拉啊，大佬。 啊，但系嗱，当然啦，佢系官啊大啲啦，咁嗰啲你就冇办法啦吓。咁、但系 H J 得大啲啊，冇噶、啊，你咪嘈捻爆佢咯，关我捻事。我唔捻信明光社会真系买我哋 X 霜咯，咁关我哋捻事，咁总要为佢哋改变啫，即系。就一样情况，佢哋而家做咗一个好良好嘅示范，就系唔捻好你哋，佢哋搞乜捻嘢？你要嘈咪嘈捻爆佢咯，关我捻事咩？即系你嘈得越劲，反而诶、我好啊，买广告买一送一，我买一斤嘅广告送埋你哋班友仔，有几多个传媒冇报到呢间嘢啊？买一送 N 啊！即系虽然啦吓，头爸爸咁红啦，其实我觉得要睇嘅人应该都识晒噶啦。 系咯，唔系你应该讲就系你要睇嘅一定睇咗噶啦，你唔睇嘅话，我唔会因为嘢送人走去睇嘅。 啊，咁我连续讲咗几单取消文化，咁之前《间谍加加酒》啊，动画出咗啦，好红啦，咁推荐大家睇嘅，咁你知咧，有班人咧，有乜嘢动画红咧，通常系动画，因为动画比较红，比较集中，就会走去改人哋啲，将佢变咗黑鬼啊嗰啲咧，即系点啦，星你自己画破黑炮出嚟咪算咯，你话黑鬼，你咪画捻爆佢咯，做乜要搞我哋啲作品先？ 木文化系咁啊， 我捻讨厌啊呢样嘢真系，喂，仲系 OK， 我退一步。如果你真系中意套作品，然后你想有个 if 嘅，即系等于两公性转换，又或者系又讲翻走我几多张图，就系阿 Aria 个靓妹啊，五岁咋嘛得，咁又话佢如果佢画到17岁会如何？啊，虽然咧，我觉得呢个萝莉成长咧向来都系罪恶嚟嘅，但系我睇落去又 OK 唔错喎，睇落去，咁呢样都系其实同你画成黑皮肤即系雷鬼头嗰啲咁嘅传统黑人样，其实都系差唔多意思嘅啫。点解嗰啲黑鬼我会唔接受？呢啲我可以接受。人哋真系真心为咗系 fans art 嚟嘅，因为嗰啲友仔咧就哇，我自己系 fans art，fan 你条老吻啦、啊，你只能攞嚟做声势宣传啫嘛。呢样我系好认真噶，你系利用紧我哋喜欢嘅作品去做你自己嘅政治宣传。我系觉得系你系夹紧咗人哋嘅咯。虽然正常咧就唔捻会理佢哋嘅，不过就既然讲开攞出嚟讲埋啦。咁啊，除所以对面对呢咁嘅 cancel 文化嗰啲嘢，呢啲嘢你真系唔需要理佢哋嘅，老老实实。OK， 咁我哋讲咗咁多 cancel 文化啦，我哋讲个。可唔可以都可以算系 cancel 文化？虽然就唔系真系嗰、那个， 你个意思 cancel 唔系我哋一路叫嘅 cancel 文化，你个意思系 cancel 文化。咁咧就大陆有个传咗段片啦，先讲一段前置啦。个传咗段片叫《四月之声》，我谂大家应该都已有所闻噶啦。其实就我即系传到好行，咩又封锁啊、拉钩埋啊、乜乜柒柒，谂紧啊，到底有几咁反动咧？有几咁咩咯？跟住睇完就啊，咁就。就是一集你当系 Twitter 嗰啲片抽声音出嚟、然后全部放晒落去话咧，我边度边度啲人点样冇嘢食啊，点样俾啲所谓大白咁样我夹飘住出唔到街诸如此类，讲呢啲嘢啫嘛。我当初仲以为几咁反动，唉唔紧要，总之佢就俾全国封杀啦。咁然后咧就系有人躺着又中枪。我嗱先讲佢嘅原因就话因为疫情关系，但我咁样广东省有咩疫情？有是有的，但是加埋都不够我们香港而家的多。而家香港几百单嘛。整个广东省加埋都是差不多这个数字，没有交错的话。 假设咯，假设他要取数是真的话。但没所谓、这个我不重要。 你整个广东那么大大佬，我们香港那么大轮那么大。是不 重 要。 不是这个不重要的。我都应该我坦白的就是。我对呢个数字增加从来唔在乎。 咁啊，结果就有个音乐会取消咗。咁啊，点解同 A C 自己个湾仔位个主题就系四月的李氏方言？咁点解要先讲啱啱嗰间四月之星嗰段片？你又明啦吓？个名太过唔好彩，真系纯属不幸呢啲真系。四月的李氏方言， 即系其实咧，如果你真系讲嘅话咧，咁其实系调翻转话，喂，嗰啲造谣嚟啦，即系你知大陆最中意噶啦，自己造谣然后话人哋造谣啊嘛，即系呢段四月之星是方圆，你要真系用咩去强行去联想，应该系咁嘅意思喎，但系冇用噶，都系照俾人取消。表面原因就系为疫情，我觉得真系因为呢几日红咗起嚟噶，咁啊结果就个演唱会就要退费啊，乜乜七七，你班左交取消文化够唔够呢个取消文化劲先？好啦，撞咗个四月就系啊，四月而家喺大陆系禁词嚟噶，虽然系应该系暂时嘅事，我觉得哇，你都得噶啦你啊，咁啊，好啦，跟住都系北方同广西话啦，但系你知啦，一一去咗大陆又继续啦，咁就系消息跟进嚟嘅，咁就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啦，游戏版号终于开翻啦，咁虽然得45关，虽然就冇 Bilibili 啊、腾讯嗰啲我哋传统大厂。咁啊，然后就开始有啲跟进追踪啊，嗰类嘢出翻嚟啦。咁我哋睇一睇啦。咁就首先冇 Bilibili 呢啲就大家知噶啦。咁然后咧就统计咗相关嘅公司，即系包括腾讯啊、百度啊，系啊，好多公司其实都有佢嘅游戏部门噶。喺呢一年内咧，系俾人基本上俾人裁捻晒咁滞。其他部门都有俾人裁啊，但系游戏部门系特捻别俾人裁嘅。咁你谂到啦，都唔捻知佢俾事，而且调翻转呢啲人难听讲嗰啲 IT 狗呼之来挥之即去噶嘛，你睇国泰知噶啦。咁炒住算咯，到时真系要咪先请翻你哋翻嚟咯。咁所以就其实公司俾人炒啦，跟住有人咧就佢出咗45只啊嘛，都系啲细厂啊嗰类嘢噶嘛。咁就逐只走去揾，然后发现咧有好多厂咧其实已经唔存在，或者已经系转咗型啊之如此类。因为游戏公司，譬如你做开 3D 游戏嘅，咁你会有 3D 技术啦吓，咁你出唔到游戏咯，咁你要生存噶嘛。咁我哋有啲已经系变咗做即系帮人做 3D 嗰啲嘢啦，即系等于有啲动画公司会走去帮一啲唔系动画嘅地方去做 3D 嘅，即系如果系做 3D 动画，啲类似咁嘅情况，咁啊，其实已经有好几间咧都已经唔再做 game 噶啦，直情系完成个业务都转移咗。咁啊，佢就话佢 call 得好，都唔代表住一天光晒，你自己睇紧住啦。咁啊，提一提啦，咁啊，佢跟进。然后我仲要澄清一样嘢，因为最近又俾人攞翻出嚟提嗰、那个咩游戏版号注意事项嘅，又俾人炒翻出嚟讲，因为呢嚿嘢其实已经系当初停版号之前就已经存在噶啦。是出现过一段时间，好似是2019年的事嚟嘅，是啊，反正中之前的事嚟噶啦。咁佢就已经是讲紧唔可以有英文名词啊，唔可以见血啊，咩颜色嘅血都唔见得啊，之如此类嗰啲嘢咧。我哋之前报道过嘅嗰嚿嘢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嘅，唔系最近嘅事。两次真系冇相关，可能因为版号出咗嚟，咁可能有啲人搞错咗，咁我睇一睇啦，咁样件系两件事系冇相关，都冇人证实呢个系咪事实嚟嘅，因为出到嘅 game 嚟讲咧，就唔太觉系同呢啲嘢有相违背，但系都唔代表真系咩嘅，因为啱啱出咧，啱啱开翻实系最安全嗰扎嚟嘅，先出先噶嘛，咁系咪话嗨到呢啲嘢都唔可以啦？唔肯定，唔知道。咁啊，睇一睇啦，咁样。虽然都系嗰句，我唔知大家会仲有冇玩大陆 game 啊，但系大陆 game 都系少玩为妙，即系啊。咁啊，五个礼拜就差唔多啦吓。 差唔多成个钟啦都。 啊，中间讲我哋唔成，系因为 拆开咗好多唔知。 老实讲，中间有啲题目我真系想独立讲一节出嚟嘅，但系真系要搵人咯。美漫呢啲嘢，我哋咁多年嚟，我哋记唔记得我哋方物讲咗咁捻多年咧，都有提过话想要讲啲嘢嘅，但系一路都搵唔到个合适嘅嘉宾去讲，咁啊冇办法啦吓，咁啊有机会即系征人，顺便即系征人啦。如果你对美漫有翻咁上下认识，唔使好熟噶。有翻咁上下，多过我哋就得噶啦。即系我哋基本上系唔太识噶嘛，你多过我哋就得噶啦。可以讲翻两嘴嘅话咧，啊欢迎过嚟，我哋一齐录翻次去讲下。我话好想讲呢个题目，美漫同日漫之间嘅对比。咁啊好啦， 我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